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西埃尔哈吉阿马杜盖及其一行29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